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68集，看到小修笑得摇头晃脑，橙子捏着两只拳头，牙齿咬得咯吱作响，头顶冒出熊熊怒火。这怒火的小火苗却在下一秒钟被瞬间扑灭，因为那边传来离天籁一般的一声叫唤。 都来吃饭吧。 铺着白色桌布的大餐桌迅速摆上了丰盛的菜色，服务的仆人也是身材细弱的银发水妖。橙子就想，看来水妖做龙族的仆从已是惯例，怪不得莫武自称低贱的水妖。看来民族平等的问题在海底世界大大的存在啊。哎，摆上桌来的饭菜都跟陆地差不多，偶有几样没有见过的，吃起来也是很合口味。某城吃得两眼放光了，看着橙子贪婪的吃相，离破天荒的没有忙着跟他抢饭，而是坐在他旁边不断将各色食物堆到他碗里。方才还因为生气而冷冰冰的眸子不自觉柔和起来，流露出一丝宠溺。吃得忘乎所以的橙子却全然未觉，看着自己碗里堆出一个小山尖的食物，乐呵呵笑道： 你们做龙的呀，怎么都喜欢往别人碗里剁菜呀？ 此言一出，气温骤降。那边对着盘子吃金币的小修险些被一枚金币呛进气管，看着小修捋脖子顺气，某臣浑然未觉风向不对，嘲笑小修： 哎，你吃那么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跟你口味不同，又不会讲你的。 身边忽然掠过一阵小风，定睛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黎英着脸，筷子如飞，将更多的食物堆进他碗里。现在已经不是小山尖的问题了，俨然正向着世界最高峰迈进啊。 哎，够了够了。 橙子惊呼。够了吗？黎英侧侧地问，他拼命点头。那就全部吃掉，一粒米都不准剩。 一粒米都不准剩，这连逼人吃饭的用词都是一样的。 悲愤之际，橙子不知死活地又说出了一句致命的话： 为什么你们做龙的呀，都喜欢逼人吃东西？ 这句话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突破真龙忍耐力的最后一根底线。离抄起这碗世界最高峰，用力按到橙子脸上，甩袖而去。一分钟后，被米饭粘在脸上的碗脱落，掉回到餐桌上。厚重的饭菜后面传出某城闷声的悲鸣： 这是为毛呀，为毛呀。 餐桌那头，小修已笑得出溜到桌子底下，几乎要笑断气了。橙子衣兜里的东西突然蠕动了一下，吓了他一跳。抹去眼睛上的米饭望去，是缩成拳头大小的小壳。这家伙是什么时候躲到自己口袋里的，他都没有察觉啊。 主人，俺饿了。 小壳探出他因为变小而可爱值剧增的小脑袋。橙子一边抹掉脸上的饭菜一边问： 刚才怎么不出来吃呀？ 三太子搁那儿哈，俺害怕。 也难怪啊，想来被丢下马桶的经历给小壳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橙子拿了一块糕点放进衣兜里，任小壳将衣兜当成饭厅，在里面啃得一团饭渣。只见桌子那头，小修艰难地从桌子底下爬了上来，趴在那儿笑得花枝乱颤。橙子丢过去一个恼羞成怒的大白眼，却见小修抚着笑得肺痛的胸口： 我大体知道梨子为啥不肯吃你了，你这个女人完全脱线呢。 脱线？ 橙子一头雾水。 没错，脱线。 小修挪了个座位，坐到橙子旁边，侧脸端详着他，黑眸中明明白白写着四个字：惨不忍睹。橙子先前就练就了读他眼神的神功，所以完全领会了。 因此恼羞成怒。橙子脸上粘着饭粒，耳朵上挂着菜叶，头发上卡了一块糖醋排骨的德行是不够排场的，但洗洗干净以后勉强还是可以看的，不至于让小修形容的这么不堪吧。他还没有来得及顶嘴，就见小修已在摇头叹息： 哎，一想到我那如画似玉的兄弟就要糟蹋在你这种货色手里边，我真是无比痛心呐。 怒了，真的怒了，一拍桌子就要发作，拍在桌上的小手却被小修按住了。橙子吃了一惊，想骂什么也忘记了。小修的眼眸里闪过了一丝邪笑，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道： 至少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让梨子得回龙魄，对不？ 橙子点了点头。 好，那我们就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。 小修用读宣言的肃穆腔调念出这句话。哎，听起来就跟正经的研发项目一样，操作起来却沦丧得很啊。其项目核心归结为两个字，就是上他。尤其是项目合伙人还是一枚金光闪闪的帅哥的情况下，怎么感觉如此诡异呢？橙子捏着两拳，信心满满地提出一个方案，没想到立马就被小修提出异议。 这招我早试过了。 嗯？ 眯眼逼视杀气。 结果失败了吗？你知道的，谁知道你这个女人酒品那么差呀，女人喝酒不应该是媚眼如丝柔弱无骨的吗？你呢，化身为黑猩猩，哎，还是狂躁型的。 小修愤愤地摸了一下脸，想起第二天脸上莫名其妙的青肿，想来就是这个家伙的杰作。 你该庆幸啊，幸好是失败了，否则的话…… 某成拳头捏得咔咔响，牙齿咬得吱吱响。小修暗擦了一把冷汗。 哎，那梨子呢？他的酒品怎么样？ 梨子呀， 小修的眼神顿时有些神往。 那真是媚眼如丝柔弱无骨啊。哎，打我脑袋干啥？ 抱着突遭暴力袭击的脑袋，恼怒地看向某城。 你一脸色眯眯的表情是要干嘛？ 某城竖眉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